成为了当年的最受欢迎女歌手，并成为当时的唱片公司旗下的一姐。可是她突然又迎来了王菲以天价的这种状态复出，在 EMI 这家唱片公司大幅度紧缩当中，最终遭遇放弃。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突然有一天她说她不想唱了，然后就真的不再继续唱下去，安静地离开。如果没有这些歌曲在唱片里面安静地躺着，你时而可能会想起的话，或许你会感觉它如同就从未出现过一般。说实话，它有没有红过？它一定红过，因为它除了有这首《小玩意》之外，还有《囚鸟》，还上过春晚。所以在拥有名气和鲜花掌声之后，还有这种毅然决然离开的勇气，真的不得不令人钦佩。我听彭羚，我觉得应该是他还没有唱《小玩意》和《囚鸟》的时候。仔细想想，应该是从他的1994年的这张专辑《未完的小说》开始。 情人你我仿似无题两个窗子，迷离时候偶遇，糊涂时候告别。浮荡在梦梦地，然后留下回忆，丝丝点点，偏偏滴滴，由当中的细节，完成尚未完小说。 1994年彭羚所发行的专辑《未完的小说》的标题歌曲。那张专辑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的话，当时的销量是400,000。在专辑的封面上，彭羚有一些神情疲倦地坐在一个行李箱上，而他的四周是非常热闹的人来人往的都市街头。有人说这张照片非常微妙地暗示着，人们虽然身处在节奏越来越快相当热闹的都市当中，可是他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那种寂寥的感觉，以及寻求归属的那份渴望。而标题《未完的小说》也足以让人浮想联翩。我个人觉得每个人可能在听完这张专辑之后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不必过度的去用自己的这种听歌的感受去左右你听歌的这种思维。当然我觉得专辑本身的文案介绍或许代表着当时这些词曲作者的心思，他的情绪流向可能可以更为正确的去疏导你听歌的心情。当然这其中也可能包含彭羚自己的心事。这张专辑的文案当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介绍，说 这张唱片真的设计的像一本书那样，里面还有两位男女主人公的情景对话，翻开了彭羚的音乐心情小说，会是浪漫的一段故事等待着我们去倾听。这本属于彭羚的音乐小说仿佛散发着花瓣清香的书卷，不会让人痴狂，但是却叫人沉醉。唱片勾勒出一对情人从认识到相恋再到分离的几个生活片段，不曾惊天动地，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经常发生在我们周遭的故事。好，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我们最熟的那首《囚鸟》。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依靠。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得到的爱越来越少，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对爱不及可惜，这无味的日子，眼泪是唯一的奢侈。 世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 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前面听歌的情绪，我个人觉得太忧伤了，我们来超脱一点的旋律。这是一个叫做刘思冉和杨望的歌手所推出的一首新歌，非常的飘远空灵。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不空》。 锣鼓湖水静静，是你虔诚的眼睛。锣鼓湖水平平，是你无邪的心灵。锣鼓湖水静静，细听轮回的声音。锣鼓湖水盈盈，盛满三生的约定。冉冉芳草通通日，涓涓清泉绵绵丝。秋草半生几多时，归来依旧少年痴。 叫做不空，你突然觉得有一种什么都可以放下，然后所有的烦心事都荡然无存的感觉，对不对？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这句话，万法皆空，唯因果不空，诸法因缘而生，万物皆有缘起。这首歌在它的宣传文案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说 这支音乐作品将亘古不变的爱情主题做了最好的初时间的升华，旋律当中融合了民谣、流行、电声，还有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世界音乐等多种元素，在音乐上做出了很多新的大胆的尝试。而我听到的可能更多的是关注歌词，因为他除了在唱爱情这个主题之外，还多次提及到了丽江的泸沽湖。我个人上次去也是第一次去，整整过去了10年，突然觉得时间好快，不知道下一次再去是何年何月。我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还看到了这个创作女歌手刘思冉在自己的这首歌底下跟出了这样的一句话评论，她说，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遥不可及，闭上眼然后睁开，或许已是下一世。3000繁华弹指一挥间。是的，我也没想过泸沽湖这一辈子会不会再有机会去，但是没想过时间过得这么快，那次那么愉快的旅行就这样已经过去了10年。希望最近有时间可以再就地重游一番。好，如果现在还没有时间，还不能成行的话，就让音乐先带我们去感受当地的山山水水吧。来听一个叫做杨学的歌手所演唱的《泸沽湖》。 当车辆穿过最后一道弯，就看见一幅春天的画卷，美得让人不由得感叹，从前忘了旅途中的疲倦，深深印在蓝色湖面，讲述着暮色前前的旅人乘着木船，自在的心永远不想逃亡。你是长天恩赐的礼物，满山的经幡摇曳飞舞，你是高原上不灭的明珠，泸沽湖透彻的醒悟，我想踏着一座小 叫做杨学的歌手所演唱的泸沽湖。不知道收音前的你有没有去过泸沽湖，或许你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对那里相当的熟悉，而且好像据我所知前一段时间还有真人秀节目在那边开了一个客栈。不知道最近各位有没有空，有空的话我们都不妨组织去一趟。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吧。泸沽湖俗称为左索海，古名乐德海、泸沽湖。纳西族摩梭语的泸称之为山沟，沽的意思是里，那泸沽湖这三个字就可以称之为山沟里的湖。它的具体地理位置是在四川省的盐源县和云南省的琳琅县交界处，而我们大部分去这个地方都是从丽江坐大巴车进去。我第一次去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次去是从丽江坐了8个小时的大巴。当我们到了目的地之后，导游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没有走多远的路，只是翻了5座山。所以在我印象当中，当时的交通状况不是很好，山路弯弯曲曲的，好像一直在山上盘来盘去。原本我不太晕车，那一趟坐下来之后也觉得不太舒服，不知道现在的交通状况如何。不过去了那地方睡了一觉之后，第二天早晨去看风景真的太美了。泸沽湖湖岸我们先来说非常的曲折，它不是一马平川的，你可以在边上说是开车狂奔， 它是很曲折的这种湖岸，然后森林密布，在它的北岸屹立着一座非常秀丽的格姆山，意思是女山，而摩梭人把它视为女神的化身。从南面你要隔着湖去望这座山的话，它又像是一个仰头而卧的狮子，所以这座山在当地人心目当中又把它称之为狮子山。另外让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一种去了住过了就不想走的感觉是湖中间的六个小岛，真的是有一种世外桃源，可以在那里很安静的闭室的生活一段时间，很悠闲的过一段时间的日子，然后闭上眼睛享受那种新鲜空气和轻松的这种生活姿态。有这样的一段文字介绍说，泸沽湖是我国西南高原上的一颗诱人的明珠，摩梭人称它为希腊米，意思是母湖，母亲的湖。它像一个古朴宁静的睡美人躺在青山环绕的怀抱之中，又像是造物主藏在这里的一块硕大的蓝宝石，一面光彩照人的天镜。好像现在画面感更清晰一点，闭上眼睛不需要说太多，我们再用另外一首歌。这个时间闭上眼睛，真的这个地方去过一次，你就对于它还会有向往。我觉得这首歌或许可以让你再浮想联翩一点，这是来自于齐豫和罗红武对唱的《一面湖水》。 感受东北的冬天，来长白山鲁能圣地滑雪度假，各色酒店主题商街随你所选，预定咨询电话400-8786-35。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

爱情像杯酒，那手喝茶吧，别走。爱情酿的酒，有人告诉我爱情 是红蚂蚁乐队所带来的爱情酿的酒， 有人说当年作为主唱的罗红武把这首歌唱的是荡气回肠，醉人不已，如今回头去听最原始的版本，已经算是最为经典的作品之一了吧。可能会有很多年轻的孩子跟我说，这首歌他们最熟悉的是林志炫的版本。对，这些年林志炫的翻唱应该是最红的。红蚂蚁，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支乐队吧。他们是当年台湾省的第一支以乐队形式灌录唱片的团队，他们是一个典型的学生乐团，他们的团长是鼓手沈光远，也就是后来滚石唱片公司制作部的经理，而主唱就是罗红武，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他俩是高中时的同学，组团的时候他们只有20岁，所以在他们的音乐作品当中既有理想，也相当的憧憬着爱情，而且你也可以听出他们的思想极为敏锐。我喜欢他们的音乐作品是他们有年轻人独有的那股往前冲的冲劲儿。这首《爱情酿的酒》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说喝它吧别皱眉头，这不就是年轻人在面对爱情时候的那份冲劲烦不了的这种思想状态吗？有人说红蚂蚁乐队把诗歌，把他们对爱情，包括他们对理想的理解，一起摆在了他们的音乐作品当中。虽然时间已经是一年又一年，可是他们的这些作品已经成为每一个路过青春路口的孩子们对自己青春怀念的一个标签。无论是膜拜也好，欢呼也罢，亦或是传颂，我想对于这些听过他们的歌曲的孩子来说，应该都是印象极为深刻的吧。不过有点遗憾，这支音乐组合留下的音乐作品倒不是太多。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最后的约定。 我们曾经举杯是为了巧合的相遇，我心底永远的，我们曾经举杯是为了交合的相遇，藏有一份真心在你我心底永远的。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廖嘉玲和郑云龙所演唱的《诗人的旅途》。 有自己的旅途，在喧闹的港口，在荒凉的峡谷，在远离尘嚣的角落。 流浪诗人有自己的歌喉，在红红的黎明，在温柔的黄昏，在夜的面前从不沉默。 大地梦境宽阔，星辰在海面坠落，航行在翻滚的无边草原，谁能够停泊？手执杯，晚风握着，胸怀被 最近一段时间有在节目当中说，我有在追一个综艺节目叫做《深入人心》，而且说很好看。但是这两天有人跟我反馈说看不下去，因为里面所有人都是唱美声唱法的，对，请来的嘉宾全都是专业学唱歌的，不是男高音就是男中音，不是男中音就是男低音，每一个人唱歌都相当厉害，但是他们几乎不唱流行歌曲。所以你如果是翻频道只是泛泛的想看的话，可能真的没有办法驻足看下去。但是我觉得应该提醒大家耐着性子看一期完整的节目，或许你会觉得很有乐趣，因为每一个人都太专业，唱得太好，声音太美。而这首《诗人的旅途》是被誉为咱们中国音乐剧飞翔的起点的一出戏，碟当中最为精彩的一首歌。可能会有人说音乐剧碟是什么？ 它是咱们中国最为经典的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改编版，所以是不是一下子就有人物概念，有情节概念了？对，你想，全用音乐剧的形式表达出来，如果都贯穿始终，你就会发现其实也很精彩。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这个节目组的宣传对他们的演唱有这样的一段描画，说廖嘉玲和郑云龙的演唱完美地将这首歌曲当中梁山伯化身为流浪诗人，慢慢地诉说着他在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将诗情画意展现在大家面前。然后这样的一句话说，神仙唱歌也不过如此吧。然后我就在想，有机会我一定要去看一出完整的音乐剧碟，但是搜来搜去好像最近都没有这出戏的公演的一些信息。如果有手机前的你在你那座城市叫排期表的话，一定告诉我。好，不管你生活在哪里，都希望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最好最棒的音乐作品。现在目前为止我们是看不到音乐剧碟了，那我们就先听为快，来听三宝所创作的这出音乐剧当中的另外一首歌，他究竟是谁。 这个人是谁？我没有准备在他面前流了泪，我慌张了一回，曾经以为能一直平静如水，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像是要崩溃？这个人是谁？哪来的宝贝？因为他的小颓废，我也有他突锐，我的春天不再深闺，不肯为谁沾愁眉，一路行驶满怀相思去问谁。有人贪恋这份妩媚，孤独的芳菲，那么我想知道你究竟是谁。我的春天不愿沉睡，不肯被谁空安慰，有着今夜想入非非去爱谁。若要给你一份娇媚鲜艳的香味，那么我想知道你究竟是谁，那么我想知道你究竟是谁。 这个人是谁？要小心防备，此时夜幕已低垂，这天色太漆黑，哪里不对？我思虑百转千回，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怎么样，一下子这种情节人物对话的感觉就出来了。